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大家晚上好， 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啊。 康乐今天在周五的晚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在这个周末中超联赛就将复赛，所以今天晚上直播间我和康乐也邀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复赛的中超联赛。欢迎天英。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林苑好，康乐好。 说到中超，兴奋吗？先起个调门。 我觉得要不是今天啊，我看了眼微博啊，看到人写这个，我已经忘了。然后对，然后我看到今天，然后后来看到那个朋友圈里面俱乐部的人说，那个队伍已经到赛场了嘛，已经到了赛区了，我才知道，哎呦，要复赛了， 要复赛了， 你看， 对， 其实 存在感有点低哈，现在这个， 对，那就必须通过这种密集的赛程把大家的这种兴致给吊起来，下周一下砰砰砰来三场，这相信你不关注可能都很难。如果说这个比赛又碰到这样的三支对手球队的话，要表现的稍微说得过去那么一点，我觉得那个劲头一下就起来了。当然今天其实也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超联赛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我们的国安的球员李磊将会到瑞超去踢球，今天也是来自新浪体育的袁野老师透露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留洋这个话题。无论从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还是我们要看到中超的时候，这留洋这俩字儿老被我们放在嘴边儿。 是，这主要最近通过吴磊的这个事儿给大家引出来对于留洋的一种深度的思考。这国足再不厉害，但我们把规划球员排除在外，好像还是这唯一的。目前的一个海外独名吴磊是最靠谱的一个人，就算他在西甲那边打不上比赛，队友不信任，教练可能89分钟给他换上去了，等等等等的这些， 有这么惨吗？ 啊，是，反正是，就算西甲那边不太待见吴磊，但是你不得不说，留洋还是管用的，是吧？ 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吴磊，在这次十二强赛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谁应该被送出去留洋呢？不限于吴磊，也有可能有李磊，但同时，甚至刚才康乐说到的规划球员都可能， 哎呦， 这个比如说埃克雷也有可能，是吧？到国外去变成我们中国的留洋球员。 所以留洋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中国足球经常讲，想提高两种途径，仿佛是一个是请进来，第二就走出去。请进来这些年，尤其在金元足球那个时代当中，咱没少请进来，钱没少花，大牌教练、大牌的运动员请进来之后了，大家看到现在效果什么样了，都有自己的一个评估。但是我觉得走出去这一点，好像我们一直。这些年推动的不是说特别的到位， 甚至于有倒退，对吧？原来我们想想，在大家说李铁的时候，包括说到孙继海的时候等等，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经历的球员，那当初能够到达什么样的高度？包括现在很多人都看这个媒体端平台解说球的杨晨，是吧？但当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球员吗？ 天英，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当年的留洋啊，它有两个正向的东西，一个是正向的经济这个价值，一个是正向的这种舆论价值，你看当时的咱们说的杨晨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因为95年的时候他在国安踢不上嘛，对吧？当时高洪波没想到回来之后哈，高洪波95那个赛季进了11个球。大杀四方啊，然后把年轻的杨晨就是说，哎，打了很长时间的替补，然后杨晨走了之后呢，其实他到德国的第一个赛季挣的跟国内比没有很大优势，然后但是当他真的在德国第一个赛季进了很多个球之后，杨晨之后在续约的时候，其实收入超过国内了， 人家挣的是马克嘛， 嗯、 对吧？ 当年哈， 当年那这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啊，人家真的是挣的钱多了、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球员出去之后，真是能挣的多了，你能踢得上，在德甲能踢得上。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时候只要你能出去，那在中国媒体、中国球迷当中，那你就是牛啊，你就是我们的英雄哈、啊， 是 我们的。就是所有媒体都会派人去跟着你。 对，因为我们那个之前转播德甲、转播意甲已经很多年了、 啊， 但是觉得那个事儿跟我没关系。突然之间，在这当中有个中国球员架起桥梁，多了不起、 哎。对，包括当时周宁他们去德乙，对吧？包括去英甲，范志毅他们去的时候，就你都会发现，咱们都会关注这样的比赛。在此之前， 嗯、 谁会关注这种联赛啊？ 没错， 那都会关注这些运动员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正面的价值的这种那个发展、 嗯， 但是后来你发现情况变了，就那个后来我们跟一些球员聊哈，就是当年有一个就是中国最早一批身价大几千万的这个年轻的中后卫，当时人家去找他说、哎、要不要留洋，然后人家特别坦诚的说、 嗯、 说这样说我好不容易踢这么多年，终于踢出来了，在中 超能踢得上，终于挣上钱了， 能挣钱了， 哎呦， 说大哥。别安排我留洋了，说我就是踏踏实实在这踢吧，就直接给拒了。然后就是人家挣的，国内挣的比留洋挣的多多了。 就是来找他问这事儿的是人家那边的俱乐部还 是 经纪人？ 他的经纪团队想问问他要不要出去。 嗯， 啊，就是外国已经可以联系好了。 就是我为什么问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球员。 嗯， 在那个时代我们努着把他送出去、 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始终没有到一个人家足够、 啊、来挖你， 对、 啊、没有，我觉得现在也没有、 嗯、 那是 对那个球员咱也不知道是谁了哈，反正咱也能理解人家这个背景、 嗯、 就第一不挣钱了出去，第二个、 嗯、 今天我一直在聊这个话题，你说是张稀哲张成栋出去之后那是踢不上，咱都认为中国球员水平就那样，他真是出去之后踢不上，打的不多，他去西甲，他去这个德甲打不多，那这个国内某些俱乐部的某些球迷们就冠之以什么开饮水机，啊，你就去销售型中场，啊，各种这种侮辱啊，各种这种对人的嘲讽啊，就好像说你看不去就对了，猫在家里才对，你看你出去丢人了吧，出去现眼了吧，整个就人家既不挣钱，出去就挨嘲讽。你说后来你会看到希哲他们在回来之后采访过程当中，他们表达的意思，就出真的是很难。 嗯， 你看这个难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嗯， 一个人挣钱少吃苦受累不怕，如果人们都很尊重他，他觉得这是值， 嗯， 回来又被嘲讽，他看不见吗？他看得见， 嗯， 那我觉得这是到了后期中国足球问题，就是说又不挣钱，又社会美誉度很低， 嗯， 无数的这种价值观三观不正的这种人不断的来嘲讽他们， 是啊、所以说留洋大家就会队员们会自己算一本小账， 对， 小算盘打起来了，我这投入和产出这个比到底是划不划算， 你这还没算人家到人家那个队里面得受多少排外， 哎呦， 是吧，这种不怀疑质疑等等这些都还不算呢， 这叫社交成本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认识一个咱们早期留洋的一个球员，他跟我讲过一个情况， 嗯， 他说当年真到外国去踢的时候，我当时看那个朋友发的那个个人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呦，原来性格不这样啊，怎么这么恶狠狠的呀、啊、这跟那个队友之间好有仇一样、啊、 嗯， 后来我跟他一聊我才知道他那个由于语言也不畅又比较年轻哈、啊、 嗯， 他就觉得呀到了那之后怎么都欺负我呀、啊、 嗯 啊，怎么还有队员怎么这么对待我呀、啊、 你看 国内从来没有见到过 差异， 其实对这可能就是文化差异啊性格差异啊，人家可能不是这么对待你，但你可能有误解， 嗯， 误解越来越深，他孤独， 嗯， 是 非常孤独，一个小孩出去，然后他面临到那种环境又不熟悉，你想康乐可能了解一大堆男生在一块儿的环境， 嗯， 你可能以后处成兄弟哥们儿了， 嗯， 但这个之前男生之间老有一 PK， 有磕磕碰碰， 对吧？磕磕碰碰 很正常， 他可能受不了， 嗯， 对。 所以说 你以为女生没有吗？女足球员出国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哎、 对吧？就是你、 啊、 我以为你要说你们女生宿舍的事呢。 嗨，没有，这你想多了。就是女生其实就我，尤其我们国内女足环境，相对于男性的这种职业化来说， 嗯、 我们是更加偏重于集体的。 嗯， 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集体， 对， 在这个集体当中出去的都是好样的。你是在这个集体当中特别受尊重，特别大。大家捧着你的出去以后，人你是来跟人抢饭碗的、 哎， 然后人家就知道你是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会对你有天生的敌意。 对， 别说生活当中像以前一样有 别的人去照顾你，因为运动队当中你可能会这样，你是那个核心，你是那个主力，或者你是这个老队员，那肯定会有这些一些大家对你的这种算是维系更好的关系的需要嘛。那你到了国外没有这些东西，那其实一样的呀， 很正常，都得一条条路自己趟出来。你包括姚明是中国体育运动员当中这么多年跨项目当中我认为应该是最成功的之一了， 嗯， 当年的这个经历啊，包括现在篮球周琦大家看到了等等的队员也是出国打球了，都要经受所谓的文化上这种差异，这要是自己去适应的，我认为有时候他这个国外那队员吧，他不一定就是什么所谓的有恶意等等的，可能还真的就是文化的不通，包括语言上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但这个都是想要留洋的球员他必须得要交的一个，你说学费也好，或者说你的成本之一。另外我想说就是啊，我们说衡量一个队员他去不去留洋，他自己一般要考虑三件事儿：第一，钱的事儿。 嗯， 我去了这个挣钱跟国内挣的是不是比国内更多，如果挣的少了人心想了我干啥呀，我呀我这是撇家舍业的啊，这到国外去踢球去挣的还少，这第一点钱的考量。第二点就是所谓美誉度， 美誉度。 如果你说天上你说很对， 嗯， 我这出去了，所谓的为国足争光也好，或者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也罢，球迷还骂，说你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打不上主力还嘲笑你，那这个队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就会很不舒服。这第二点，美誉度， 对， 这第一图钱，第二图名，有可能是。第三点很重要，图什么？长能耐。就是前两点如果都达不到的，如果说这个队员说哎，我到国外去效力一段时间我能长能耐那也行，属于是为我的未来投资，所以一般来讲这三点就大家衡量衡量。好像我现在回想一下在金元足球那个时代为啥很多有潜力的就不去留洋，这三条好像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都被否掉了，所以说这造成了现在就吴磊这一个独苗啊，加上又一个李磊，哎，说叫磊的是不是还挺愿意去留洋的， 都愿意出国踢， 是他是吗？带石头的啊，石头人，说实话是。 其实包括吴磊算是成名很早的了，徐根宝教练在崇明岛带的这一波孩子当中是非常早的，可为什么到了30岁才出去留洋？包括李磊，我们看今天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是29岁， 嗯， 都在这个年龄，那觉得天一觉得什么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应该被送出去留洋？ 我认为越早越好啊，就是从咱们的球员情况看哈，中国球员出去的时候基本都晚了，就是我们没有 基本都晚了，也有年轻出去的又回来的 啊，对啊，那个属于涮涮水嘛，对吧？真的，你就是揪住那个俱乐部人，你问你是不是涮水， 哎， 他告诉你是涮水， 真的， 啊， 人家不会直接给一冷脸说乞丐 啊，对， 涮水的意思是不是出去镀个金？ 镀个金，对， 回来身价倍增。 哎， 嗯， 正好能卡上咱们的 U23 嘛， 是 当时嘛，就是你看咱踢得好的出国踢的，你看那个范志毅、孙继海这几个人对吧？杨晨，包括周宁，包括谢辉、 李铁， 哎，李铁这些队员，包括当年的李伟峰一块去的这些人， 郑智也算还可以的， 郑智哎踢相当不错了， 对， 嗯， 这都是很成熟之后才去的， 嗯， 就他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欧洲足球的这种对他们的培养环境， 嗯， 而已经到那儿就是即插即用，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确有提升，但提升不明显。 嗯，哎，杨晨不算有提升吗？ 杨晨算啊， 嗯， 但是我觉得杨晨在技术能力上面，就是说如果他早几年去，因为杨晨去的时候已经是24左右了吧？ 对，这哥现在也算很小了， 刚过 U23 啊， 对，现在算年轻 了。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杨晨21岁、20岁去，我觉得那到杨晨的职业生涯可能又是一个高峰。我认为小孩啊，就年轻的小孩啊，也不能特别早。刚才我举那个例子，那就是特别年轻的一个小孩， 嗯， 就当时我在国青队见过这孩子，我认为他特别有天赋。 嗯， 那一波队员当中，我觉得就他会踢。我追着他们教练问了半天，我说这孩子怎么踢这么好啊？怎么练出来的？结果这个孩子现在还在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踢了好几届。我真是看过这孩子踢真棒，当年， 嗯， 但他就因为太年轻出国了。我觉得他的精神上面啊，包括身体上面啊，特别是情绪上面的影响太大了， 嗯， 就跟咱们的那些年轻小孩你让他出国留学一样， 嗯， 我这种感觉，嗯， 是 他要是真踢出来我估计你也早转行当星探你了，是不是当球探你了是吧？结果发现自己一下看中了这没踢特别预想的， 至少没有踢出那么大的这个哈， 嗯， 哎，另外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入乡随俗，年轻的队员到其他国家踢球，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是引进规划球员，包括我们的球员 比如像吴磊等等啊，加盟海外的联赛，出去留洋，我认为语言太重要了， 语言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日本有几个这个队员啊，从小就在是不是德国等等的，包括西班牙什么培训的培养的。哎，我前几天一看那个俩日本队员在场上不说日语，说西班牙语，呱呱叫啊说的。 哦。 真好说的，这个就是你就觉得他说的很流利，然后周围的他跟这个队友说也全是西班牙语那种，无缝衔接。所以真的咱们这个运动员啊，不管多大年纪出去的，这语言这一关真是得赶紧过才行。 嗯，其实我们就又说到日本球员，我们就以川岛勇司来举例，对吧？在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十二三岁的时候，只是学校里面小学生初中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足球小将而已的时候，他就立志我要到欧洲去踢球。立这个志的同时，不仅在足球场上我要练得很好，我要学外语，我学完英语学德语，学完德语后来最后也没去的德甲，最后说要不是比语还是这个俄语什么，就反正全学。他号称是这个在欧洲这个三四门语言是可以很自如的跟人交流的，就是自己从一开始在树立足球梦想的时候做了非常立体的全方位的准备。 其实林远说这个我还挺感动的，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你看世界上能够成功到最后的人，那么就淘汰率极高极高的项目当中、事业当中成功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嗯， 而且是为理想愿意付出很多的人， 很早的理想主义者，很小就是理想主义者， 对对对对， 嗯，而且有远大理想，他还得脚踏实地，就是具体学那门语言才行。 对，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队员他留洋了，跟当地的这个文化结合得很好，语言也都是说得非常溜的话，很快就能融入进去了。 对， 否则咱们开句玩笑说，就是人家骂你都听不懂，那能行吗？啊，关系肯定处不好。 那可能也能排出一些杂音，第一次来谁的小声窃窃私语的那种一些议论都听不见， 哎， 埋头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那也行。哎，我看这个女足这边的这个留洋队员跟当地的这个队员处的都相当不错了，是吧？ 也 女生是不是跟男生这还是有差异的？ 我还是刚才那个话，就女生可能到国外去踢球面对的挑战是生活方式上的这种颠覆性的改变，在国外女足都是一种完全的走训制，在国内是大家所有人从七八岁开始，如果进入到专业体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集体化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所以整个对你的生活方式带来一个颠覆性的改变。有很多人甚至于出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在结束训练之后去哪儿干什么，就会很迷茫，然后有很多生活性的这种小的事情要自己去处理的时候，发现我可能快三十年的人生经历都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也会碰到很多这种壁垒，但是就是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很多这方面的准备才可以。 你说女足出去跟男足出去是不是还有一个差别？ 嗯， 女足出去吧，你作为外援，别人知道你起码是世界前十二强的国家队的男足出去吧，人说你英国连劳工证都拿不了，说原来， 嗯， 这个世界排名太低了，你很难说服人家，是吧？你看英格兰球员看到你的时候，觉得打乒乓球还行， 嗯， 你这个踢球做我们的外援，你这个资历在哪儿啊？ 就可能人家天然就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你带资进组， 嗯， 哈，就是这种感觉。 是，所以带资进组的这个，包括我看很多这影视剧啊，还真有带资进组的人，还能混出来的 也有 啊，那种那就属于什么自己暗憋一口气儿的说，哎，你别看我这好像刚开始有点稍微走后门的来的这个球队，但我自己努力呀，啊，你要能把自己练出来也行。我觉得就是说的什么留洋的球员啊，他必须得强大的心理，各种承受的能力，别人怎么看清你这都不要管那些了，最后得踢出成绩来证明对手是错的，用实力来打脸一切的质疑者才行啊。 嗯，说到应该送谁出去留洋，我们的家里人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这边看到我有战斗说，足协16号不是要开青训大纲的视频会议吗？就按照那个大纲选年轻球员送出去。关老爷的观点说是下一届可以参加世预赛的球员送出去。俏说李磊去留洋了吗？是好事儿啊。永远的儿媳妇说，那就要送就送年轻有天赋的球员去国外锻炼锻炼啊。然后也有人提到像运河风帆说到了30来岁了出什么国，您图什么呀，谁给忽悠的，也不是很赞成。 哎，嗯， 是确实这个年纪上啊，李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这个年纪 想去，就是李磊的外语说的怎么样，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这是 哎，好，你看李磊经常跟咱们的外援之间沟通， 哎，对，沟通很好，没错，他 跟外援聊天最多， 对对对，啊、是我们都发现这一点， 哎、 而且 不白学， 而且有时候跟外援打架什么的，跟一人骂死。 对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他在这方面我觉得情商很高，包括从俱乐部的安排来看，大家也说过，说李磊在俱乐部里面就是跟球员甭管说有多么有个性的或者 张扬的也好，就是闷的也好，他能跟大家相处的很好，他这方面就是很善于沟通， 特别像我台另外一位嘉宾南方老师吧 是 可能在跟外援沟通这一点上李磊更强， 更强一点、啊、 更强。 嗯，当然这边还有唯有战斗说了，可以让马季奇给这个小将们开个外语培训班至少语言上边平摊各国联赛、啊 哎、对对对，可以、啊 但是马季奇的这个人是有语言天赋的人， 对， 是吧、啊、会好几国的语言。小球王说了，这个国内的有一些足球运动员他觉得水平、文化水平啊不够高，有的太低、有的还懒不肯静下心来学语言等等等等的啊。他也提到说杨晨球踢的确实不错，但是他说去德国几年好像德语也没说的呱呱叫，也没学会几句德语、这个我觉得就真的 肯定是会的，肯定是会， 去好几年了，这个基本沟通肯定是会的、对，生活没问题。但是这个就东西吧，德语会了是不是咱得学法语啊、西班牙语啊，触类旁通， 到底要去几个联赛 啊，反正都是拉丁派的这语系咱都给学会多好啊。 包括其实对于融入环境的话，就是在欧洲踢球时间越长的，我们就会说到邵佳一，那踢球时间长的话、整个对于这个足球文化的理解可能也会更加的深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有很多留洋的球员，但是做到两方的足球文化这种交流上，可能邵佳一就会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他对两边的理解都更多，时间相当。 对， 所以 你看咱们有时候选那个规划什么的、 嗯、 就是国家有的时候国家队会派邵佳一出去啊，一块儿去挑一下，去看一下，看看水平啊，水平怎么样什么的。 林 公子就说，说李磊年纪上是没优势，但是他很有高度，站的角度不同，看东西自然不一样。 哇，这 哎，而且我觉得吧，人生的这个体验有时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嗯、 你说 没错、 哎、这个非常对，我特别同意， 对吧天英林苑、 嗯、 你说明年比如说明年春暖花开之际了，说李磊说哎你再去浏阳可能那机会没有了， 没有了、嗯、 真的人家能有俱乐部就点中你说哎我这至少我愿意让你过来踢球来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个对于中国球员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 嗯， 李磊年纪上没优势，你比如明年再去了可能人家就不要李磊了， 对， 你看， 而且就是跟原来咱们就说像那个某些球队经常不让他们自己的球员出去留洋的时候说的话一样哈、 嗯、 你必须得去一个强队吧， 嗯， 去得打成主力吧， 对 对吧，得保证你出场时间吧， 啊， 如果咱们再要求你年龄也得合适吧，那中国球员 那别去了， 这么一卡还有人吗，是不是、嗯、我觉得别管什么年龄只要你想去，哪怕说李磊今年跟那个三浦之良似的哈，说我今年四十了， 那有点 跟高雷雷似的，就是我这么大了、 嗯、 我也想去踢、 嗯、 哎我觉得这都是对的， 是， 就是你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去尝试，永远都不晚。 哎， 嗯， 我觉得中国足球啊，这么多年有一件事一直没变，就是有时候过于的功利主义。 嗯， 我去干点啥事儿，一定得说，哎呀，这个提前我都算出来了，我得能获得多少多少东西。 哎，对， 有时候你要有事业心的人啊，往往这个东西它就是相互矛盾的。想干成一个什么事业，你有时候得是一种所谓无心的状态，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中国足球得派出很多个这种种子撒出来，你不知道哪个种子就能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 对， 吴磊、李磊，一个又一个的，你不能因为刚开始出去几个还都很小的俱乐部，没听过俱乐部， 嗯， 你就不去撒这个种子了。 哎、对， 所以这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前后顺序的关系。咱办啥事不能够本末倒置、 哎。 对，除了说到年龄，就是说到李磊这回瞄着好像说是瑞超 啊、 不是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所谓的顶级的五大联 赛 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球员，究竟应该到什么样的匹配的欧洲的俱乐部去效力呢？像荣成斋就建议说，他觉得应该是张玉宁出去留洋，其他的队也应该多出去，年轻球员到欧洲二级别联赛多锻炼，对中国足球有益。 张玉宁说：“我刚回来， 刚从二级别联赛当中回来， 是 出去了。” 哎，对，张玉宁说了：“我刚尝过了这海外留洋的艰辛，刚、 啊。” 站稳了点这个脚跟 儿，前头了又出去了， 哎，是吧？在俱乐部站稳脚跟了，国家队稍微也是站稳点脚跟了，这你再让他去留洋等等，但是这个我觉得啊，第一看什么？就看个人的这个所谓选择， 对， 嗯， 看球员的选择这个事儿， 人的追求嘛， 哎，对对对，大家追求不一样的啊， 对，哎，不过莱昂说到去瑞士踢球挺好的，四种官方语言的国家， 你看 这以后就直接当经纪人了， 哎呦， 其实就说到出去的目的，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华北小新说，不要只看年纪什么的，只要可以出去踢球，谁去都支持，让世界足坛对中国球员多些认识，多了解，越多越好。这可能让后面的人再去也会容易一些， 打 开这 个 局面也很不容易。就上次天鹰在上节目的时候给我们推荐那个演员曹操对于吴磊的那个访谈，我回去找来看，确实看了我真的还挺感动的，就是觉得吴磊现在在接受采访，因为我们原来跑国足的时候肯定也是很多次去采访吴磊，就感觉他在这种谈话的语境之下那种心是完全被打开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出国踢球这两年，让他的整个可能思考的一些方式啊，一些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的人生观或可能都会做一些改变。然后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在好多那个运动员身上啊，你看， 嗯， 有些运动员在出国留洋之后，有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 嗯， 在他们就是踢球的时候哈，这个无数人围着哈，闪光灯打着哈，各种人每天晚上各种饭局，一天晚上三个饭局四个饭局那种。 你这么了解这个环境？ 我们一般是第二个饭局，就是你基本上感不到，就是说他那种球员那个时间段他感受不到世界真正的样子。 嗯， 所以他也不会向世界敞开胸怀，他认为世界就是他看到这个样子，就应该别人围着他。 是， 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出国之后，就说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别人都不爱理你， 对， 你得不断再重新努力。那个环境之后，就跟你说的一样，他就打开心扉了，发现哦，世界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很平和了， 是， 我不那么狂妄， 完全 不 一样， 不那么骄傲了， 是， 对 啊，所以出去留洋几年，很质疑一个问题，什么耍大牌的，喜欢耍大牌的都给他送去留洋得了。一到这个海外了，你也没啥大牌了，是吧？你看什么大牌，就是最普通普通普通的一个球员了啊，结果就把心态放平之后了，咱怎么办呢？就想，哎呀，我也不能靠以前在国内横冲直撞了，是吧？就球迷各种找我签名，也没有那好事了，我得挖掘自身的能力呀，练内功啊，一点点球技提升了，哎，心态提升了， 提升了吧？ 再回国，你就感觉焕然一新，不同了。 其实李磊原来，当然，或者吴磊原来也不算是那种耍大牌的球员， 嗯， 但是他就是感觉在你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发生改变之后， 对 你对于足球的认识也会有改变。他不就自己让他来说这个话，作为一个从那么小就和足球捆绑在一起的人生的经历者来说，他说我到了西班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踢了那么多年的那个足球和在这儿看到足球是两件事儿， 嗯， 是两个东西， 嗯，是， 这个好像好多留洋的人都爱这么说，啊， 嗯， 对，真得长见识， 真的长见识， 而且要对比，要怎么有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啊，没见过姚明不知道自己的个太小，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小小小小鸟啊，你看这国足这个真得出去见识，长长见识。我觉得吴磊长最大见识什么呢， 嗯， 跟巴萨人进一个球， 进 球， 哎， 是吧，你看这见识长的， 都别说是他自己的见识了，就是刚才那位说的让当地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报纸来报道说中国球员能够打进巴萨的这个球，就整个是打开局面， 哎，是，哎，据说有研究显示，梅西离开巴萨跟吴磊有0.001%的关系。 那你想多了，咱还听广告吧，这个不靠谱，哎，听广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康乐和林苑邀请到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和大家一块儿说说刘洋这件事儿。当然也和我们关注的国安队有关系。在中超马上就要复赛的时候，我们提前先听到了国安队的球员在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打算。那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要开始的联赛，这现在是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考虑他到明年的阵容当中了，这就 对。因为他最后的八场比赛还是能踢的， 嗯， 我也是上楼之前啊，就是为什么可能到时候有点晚呢？ 嗯， 我也在给他们那个发微信的问，我说最后八场还能不能踢了？他说踢，能踢， 肯定踢，嗯， 对， 嗯， 希望是啊，希望没有什么变动。 不过说到国安的球员对于这次的联赛的准备，其实很多人的记忆又会拉回到十二强赛整个这个阶段。一开始我们从确定大名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安队是国脚大户。 嗯， 那到十二强赛临近结束的，比如说最后这几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上场的国安队的球员是人数是比较少的。这边还有朋友在问，老夫子说想问问天英，请问咱们在国家队的这几名干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别的地方很多球迷说我们的球员不是很好，不是表现得很好，这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咱们客观的说啊，我也认为国安队的有这几个队员在国家队的表现没有之前的预期的那么的好。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只要是国家队的比赛，我们就应该摒弃一切这种地域性啊，比下一庆的这种个人的就想法啊，我们就以国家队的那个利益为说，我认为真的是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好。就是说在国家队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打出这种精气神，别人没有精气神的时候，国安队员应该有吧。我认为其实整体的这种状态的低迷在国安队员的身上也是有非常明显体现的。当然我认为这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让国家队这个备战，给他充分的时间备战，但我们之前的赛程搞得那么的密集，那么的紧张，队员那么的打，多少队员的受伤，你看在国家队比赛之前，王刚李磊全都受伤了，在联赛跟热身赛的时候，然后包括池忠国，包括西哲，包括于大宝联赛打完那个谁，打完上海，当时我打完之后，队内给我发的那信息里面说四处挫伤，啊，四处拉伤身上。打完那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们把赛程给安排的吧，让我们的球员号称是要备战，结果备战之前经历了无比疲惫的一个赛季期，所以我认为你说队员状态为什么不好？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联赛赛程非常疲惫，另外一个我们准备期做的不充分。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在这个十二强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李铁下课的过程里面，大家有一点是，抛去成绩之外，让大家对他执教的水平有一点点的质疑的，就是他在试阵容，在这个整个他的打造的阵容体系当中，国安队的这几名球员是不是始终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的方式？ 对，你看最后咱们试出来的阵容是什么样子哈？我们倒推一下啊，中场需要有一个强力身体对抗型的防守型中场。原来中国踢这个位置最好的是谁？池忠国。但是这个赛季以来，在联赛的这个赛季开局的联赛，你就发现池忠国状态不是特别好。这咱们客观的说啊，就是没有之前说叫什么白坎特了， 中超坎特 啊，中超坎特是吧？就没有那个感觉了。覆盖面积大，整场抢断非常多，没有那个感觉了。那这就是上不了了。另外一个西哲的位置，当时在就进攻型中场来讲，其实西哲面临的竞争非常大，他那个位置都是规划踢。然后就中后卫来讲，中国队的中后卫每场比赛平均防线丢两个球，谁上谁挨骂。然后于大宝上，包括原来的于洋啊什么的， 对， 一样是挨骂。所以说你说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有自身的问题，但也有国家队的问题。就国家队他整体成绩又差， 对， 另外一个我们的队员可能对于这届国家队真正的需求跟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能力不相符。 而且跟位置有关系。比如说张稀哲，他踢的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就在俱乐部，就他周围有强力外援给他带动的时候，而且中场的这个能盘来盘去的，这个是张稀哲他的一个优势。而你要让他的所谓的来回 B2B 的这种啊，跑来跑去的，或者说到后来我看那个张稀哲踢球的时候，往往都是有一些比较冒险球，可能有一些场次不敢传了。 威胁就不敢传了，那他就失去了他最厉害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方向了啊。所以我认为这肯定跟阵容阵型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而为什么有人朋友说，哎，那李铁指导咋还把这个谁谁谁都给选进来，国安这几个，证明了他们在联赛当中曾经哪些高光的表现，深刻的印在了李铁指导的这个记忆当中了。说，哎，当时他这个表现，我很想要他某一点啊，但是俱乐部和国家队，别说中国足球是两码事了，其他你看任何的这个联赛的这个俱乐部啊，打得好的队员，他到国家队，他不一定完全能够复制出来。 对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跟阵型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队员的状态的问题。状态，我觉得张玉宁是一直挺好的这个队员，你看是吧？ 国足踢的最好的队员 就张玉宁， 也有北京国安的，张玉宁嘛， 对 对吧？ 啊，张玉宁小头型一变之后了，我看 越来越长了。 哎呀，这更加这 成披肩发了。 对， 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板正小伙立正这个头油，但是这个长头发一给耷拉下来，还有点像柯震恶那个气势了，是吧？震慑，专门震慑对方的这个， 有这意思吗？我是反正关于他这个头型，真的是前就是在十二强赛的时候，记得有一天还看到一个朋友，一个女生发的朋友圈说：“哎呦，今天没洗头就出门了，在出租车里给自己自拍了一下，突然发现是张玉宁的即视感，给我吓了一跳，回家赶快去洗头发了。” 你看， 这当然也是玩笑，但是大家都很关注张玉宁的这个发型。 是，张玉宁可能喜欢内斯塔是吧？内斯塔不是这种的垂下来的吗？ 内斯塔表示我没有感受到，不要让做这样的比较。 Seattle 他 拒绝的比较， 你看是吗？Seattle 这边点评张稀哲说：“张稀哲是不是体能有一定问题？另外是确实跟的整体的身体条件还有踢球类型有关系。张稀哲踢球本身在中场，他就不是一个特别讲身体的这样一个人。 嗯， 西丫头说的有道理的，是 是。然后一抹绿色也为我们介绍说，这个已经到已经安全到达赛区了，国安队。然后国脚没有随队到达，稍后能够会合。第一场，那估计还是之前打长春的阵容，中场要看老朴了。就其实在十二强赛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些人对于我们作为国脚输送大户的俱乐部球员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忽然就是很盼着中超能够复赛的。我老想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赶快到俱乐部去比赛表现，让你们去看一看，来证明一下自己，就特别像考试考一次没考好，特别着急下一次考试赶快来，下个月能进行的快一点，要我来去证明一下自己，我觉得是可以被证明的。我觉得这个表现的好与不好，用的顺不顺手，这都是两说的事儿。那我相信还是过后他们会用能够让我们满意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在俱乐部当中的价值。那当今我们说到中超复赛之后，除了我们关注自己的球队是不是安全的到达了赛区之外，也会多少的关注在赛区当中其他的竞争对手，不仅因为要跟我们交手，还有大家说到后面十二强赛的时候究竟会有哪些规划球员还留在队伍当中。今天看消息说艾克森要跟广州队解约，然后后面当然骆国富是表态说我愿意，这个合同能不能怎么处理，不能处理我找一个中超其他的俱乐部，我也愿意去，我就愿意留在中国继续完成这个比赛。当然不知道具体的最后的结果又会怎么样。那中超复赛之后，我们如果能看到的规划球员，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十二强赛再开始的时候能看到的那个规划球员的数量啊？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之后的比赛应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是说可能好多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几个规划球员可能就出现不了了，就出不来了，就人家可能就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得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解约了，解约了之后吧，他等于跟中国俱乐部之间没有合同了，他不受这个俱乐部时间的管辖，对吧？人家回巴西踢球了，那巴西那边能不能放他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这种疫情防控的问题啊，他回来之后是不是来得及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也都不知道。 就是他出去两说，一个是他再也不回来了，比如像高拉特那样他可能就没办法改换成这个我们中国足协注册的球员了，那另外一方面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海外留洋的球员呢？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挺逗的一件事儿。刚刚我看一哥也说这事儿了哈，我说这特别逗的一件事儿。我们规划了一个球员，规划了一个巴西人， 给他送回到巴西， 留洋球员 给他送回到巴西，我们说这是我们送出去的留洋球员。 嗯， 哇，我觉得我反正打我看足球这样三四十年以来，从来没想过最后中国足球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能走成到、 嗯、 到这一步啊！我不是说这不对啊，我只是说这事特别逗， 嗯、 就是说。哎呀，我们需要这种情况、啊、 其实是挺逗的，就又想起很多年前人们说过的、 啊、 就是资本的进入很多联赛对他是抱持有谨慎的 态度、哎、谨慎的，对，现在、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啊， 我 们 对 我 们不懂， 我们觉得资本是个好东西，现在发现资本血淋淋的，资本很坏，其实有的时候 对， 嗯， 而且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了，就规划球员啊，咱们咋不给他弄点小小的提前量啊，打好了这、 嗯、 比如说给他让他压点钱在这儿，给我来点押金。 规划球员说：“先把我的工资先付了再说。 啊” 啊， 对啊， 先付我工资，我再付押金。 啊、 能不能以德服人？咱们 能 是咱们现在之前请规划是以钱服人， 以钱服人、 嗯 啊。钱这边达不到了，人家说那咱们就是不是说规划的事了，就是简单的雇佣兵，这商业之间的关系了。我想说就是，好像咱们签这规划球员之前就没有想到如何跟规划球员。开始这咱想到怎么开始，怎么跟他们结束这个退出机制就没想好， 这不像每一次爱情是一样的哈 啊，对呀、啊，你说爱情还行啊，他像天鹰这种特别受欢迎的，当年 没有 啊，天鹰比如说 不能接受 啊，就是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天鹰， 没有， 但是中国足球这个不是，咱找个规划球员不容易是吧？好不容易四个眼睛互相看上了，对上眼了，咱们得下回啊，比如说还有机会规划什么，提前想好了，签好约。啊，咱俩看上了挺好了，相爱之时你侬我侬，互相看对眼儿，钱都给到位了，哎，都是甜哥哥蜜姐姐叫着，啊，这一旦钱给不到位了，想分手时候，那不能这随便就分手啊，是吧？ 嗯， 我们搭这么多钱呢，是吧？哎，这以后能不能把这个细节再给详细的安排安排呢？ 而且另外一个还最好能有一点这种情感的因素，文化的这种认同感。 对， 你看日本的拉莫斯， 嗯， 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那个大长头发那个巴西人 啊， 在日本踢那个，他在日本踢了国家队踢几年之后，退役了之后，直到现在也在日本生活，在日本搞搞青训啊，做做综艺啊，推广足球啊。 当初就应该把马季奇规划 了。哎，我刚要说马季奇，马季奇人家是真有感情啊， 嗯、 是吧？ 是， 我觉得马季奇如果赶上这一波事儿， 嗯， 马季奇肯定不走， 嗯， 肯定给他规划来了， 对吧？他就不走，但是当时咱也没规划他，我觉得马季奇是， 哎，他没代表克罗地亚打 没有 是吧？ 他是可以规划的， 可以规划的 啊， 是。所以林苑和天鹰刚才都提到了同一点，这语言的重要性。 嗯， 咱们刚才聊到说，咱们国内球员留洋得学人家海外的语言，包括咱们这回聊的规划这些人， 嗯、 很重要，都得会中文。 嗯。 要不然你是不算百分之百规划，规划何为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个球员啊，除了说你这个国籍转换来之后，你还要学会本国的语言，会中文， 嗯、 而且不能说简单的你好，说这个不行，得很深入的，就这个都得会。 得像马季奇一样，手表多少钱？ 啊，对呀、啊，啊，说的倍儿地道。另外一个还得融入中国的整体的文化当中， 嗯、 是吧？ 对。 哎，这个整体的氛围啊，等等的，这个，啊，这个跟教练啊，跟队员什么打成一片、 嗯， 这个才是所谓的规划的应有之义。 嗯、 所以说，咱们比如艾克森啊，这那的短期行为，那这个也就只能算是雇佣兵，不算是规划。因为你像那个日本的那规划球员，他这日语呱呱叫啊，讲的日语， 对，讲非常好， 是吧？ 你看拉莫斯那种啊， 对呀、 啊，那么大岁数他也没走啊， 嗯， 他这文化认同感非常的强， 对 你看 啊。 嗯，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外援，但是我觉得语言这事儿吧，也不能特别的强求。有人很有语言天赋，有人可能在这方面就差一些，但是不妨碍他融入这个集体。当然，你要说到这个出去留洋这件事儿，季姚姆在微博当中也说，出去啊是要走市场化的路线，绝对不能是包办。而且是按照规律办事儿的，就是咱们讨论了很多具体的条件，我觉得总的这个一定要是要在这个框下是非常对的。 对对对。 然后绿色才是唯一，然后说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出去，这是肯定的。再说咱们国安的在留洋问题上一直是大力支持，这一点就能显示是有底蕴球队的作风。 和别的一些球队还没点名，但是我们也可能知道不太一样，而球员可能都被他们耽误了，比如他也抢到了张琳芃等等、然后赛文后青春期的诗说，哎，就别说规划球员了，其实他还是把规划球员他定义为雇佣兵，说、没钱了可能人就不干活，但我觉得有些球员可能还不一样、但是他说这是正常的。另外要说一点，天鹰是不是瘦了？这是看见视频了。 哎呦， 今天的角度很好，看 这个，我重新找找角度，怎么 找一找角度？ 是，所以这个啊，我同意刚才那位朋友的，就是雇佣兵本质上。那怎么让他有这个所谓的认同感啊？年纪得小，十几岁了，看了，哎呀，能出来，而且啊，人家也这基本功练的差不多少了，这时候给他规划过来，学语言啊，学文化。啊、同时呢这个技术基本上也稍微基本功定型了一点儿，不至于被国内的一些不咋地的这个青训教练给练糟践了。这几个都具备之后了，然后比如说培养个五年啊，这个中文呱呱叫啊，啊跟天鹰也能谈笑风生，跟康乐也能对答如流，跟林苑也能各种都能回答上来了。 醉酒当歌，醉酒当歌。 干嘛 啊？这 我们这就得必须举杯吗？ 是，我指这意思就是啊，那个时候才是所谓真正的一个规划、否则你说你连跟队友连中文的基本的交流你都不会，你对这国家文化啥也不知道，那你不叫规划、我认为那就是完全的商业钱的关系了、是。 说到这个刘洋，包括说到规划球员，大家也都有好多的话说。这边二婶别说话，也悄悄的又提到了之前说到好多俱乐部都有欠薪的问题，就说咱们俱乐部现在已经到了赛区，这事儿是 应该已经正在逐步解决。 对 对对对、这个原来之前问了，正在逐步解决。 等的就是 相信哈， 等的就是这个话。 对对对， 是，就是所有队都能到赛区，我认为这个就是踏实了一下。就到赛区了，肯定比赛能正常踢了。 对，而且最起码咱们中国球员啊，应该表达出一个态度。就是说在中国足球如此低谷的情况之下、所有人还是希望把这事干好的， 是所谓的共赴时间、 对， 就是这个 的确 中国足球现在遇到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吧，就是各个队可能都有 各自的问题，但我认为联赛就是一盘棋，包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蛋糕，这个蛋糕就是大家不有门户之见啊，说哎呀，我就希望那个俱乐部他越垮越好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不是了，整个联赛队伍他都齐全才好呢、你这联赛才有价值，否则你就剩某一个队了，那你也踢不了，你没有价值了。 对，所以怎么都说回到说着说着足球的问题，说着说着体育的问题，就又回到了情感话题。孙东龄也说，怎么夜话也走这个， 荣成斋也说了 感情的话题。 是荣成斋说，康乐你是不是有感情问题？我对中国足球一直都是一往情深， 一直都有感情问题。 我一直都一往情深。我甚至申请一下，给我让我留洋一下吧。我陪着这个李磊、韦世豪啥的。哎，不是，韦世豪能不能留洋？我突然给他说出来了。 不会去吧？我觉得人家都去回来了一趟、 李磊去是为了陪着韦世豪吧？毕竟在国安的时候，俩人住一屋嘛，不 是？ 现在 就是说，如果是这些队员再去的话，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第一，肯定是整个这个系统性的。整体往外送嘛，这是一个。第二，都是要跟外国的一些中资俱乐部来谈嘛，希望中资俱乐部能接嘛，对吧？你说真是我给你送出去，真有一个海外毫无关系的俱乐部给你收了，现在这个 也不现实， 不可能， 对吧？而且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啊，日本球员不也是这样吗？有日资俱乐部，他们也送出去，卡塔尔。就卡塔尔斯俱乐部，他们也送出去， 对， 咱们没什么丢人的这个事儿。 过几年可能沙特俱乐部的也， 对、 沙特球员去英超的也多，对吧？也 这个该是很正常，这叫什么？敲门砖， 敲门砖，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隔刃，就是对吧？给你领进去了，接收你了， 对。 但你要踢的不好了，那人家俱乐部绝对有这个所谓的借口说，那我不用你了。 你 看， 关键是。就是出去之后吧，咱们能不能一下大包大揽说，你不光把我们接收过去，你还得给我们保证上场的时间。 这个不行，这个要求直到现在中资俱乐部也不能答应。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一点上一直跟每家都谈不拢， 谈不拢。 其实这就是对于足球规律的一种尊重。 人球迷也不答应啊，说那意思吴磊必须打首发。 当年还要求切尔西答应的吗？切尔西也不答应、 切尔西含泪说臣妾做不到啊，这你给多钱我做不到，我这球迷是天天骂着呢，是吧？ 对， 人家那屋球迷也挺狠的。 说到去哪儿吧，一抹绿色也说甭管送谁出去，别总瞄着说五大联赛， 手低眼高，还得让人家给退货就不好了。那比如日本球员，好多人就是从瑞超开始踢起的， 比利时， 对、 嗯、 对， 荷兰、比利时都有、 嗯、 是吧？再说了，说瑞士联赛水平已经不低了，看看欧洲杯、世界杯上的瑞士队 哦， 还看不起人瑞士队呢。瑞士队常年世界杯啊， 对，不说国脚球 队，瑞士 队 是欧洲顶级强队， 对，就包括、 啊、 包括瑞超的这个队伍是吧，在欧冠当中、欧联杯当中，那人也是都有参加的很好的表现的、 嗯、而且别的学不会，至少咱们身体对抗如果能学得会那就够用了、 哎、 是吧，你能在瑞超的身体扛得过亚洲，我觉得平摊没问题， 就关键得多。但是呢，嗯，这边还有人在提到说，如果不从青训说起，这一切都白搭。但是其实刘洋这件事吧，我还真不觉得应该完全跟青训放在一起。青训是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的限制，包括培养的体系，包括是什么样的来培养的一种模式和思维，把什么样的足球理念引进的，可能真的是更要从小沉下去的。而刘洋，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30岁的球员，29岁的球员，我们在努力的把能出去的球员尽可能的让他们送出去。 是，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 嗯， 你青训好了，自然一茬一茬年轻小孩就冒出来了。冒出来以后，不仅解决了国内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好的送到海外去踢球，不断的这样续着来。而且刚开始可能是靠着什么企业的敲门砖啊，是不是走点后门，但是一点点你打出品牌了，比如像日本球员，人家哎呀用的挺好的， 嗯 啊，不用你带资进组了，我也是主动的，是等等的，这些人我都愿意用你了。 等到日本球员那程度，咱们就又可以和青训联系在一起了、 嗯、 这是拉玛西亚出品的、 你看 那个是阿森纳青训出品，咱们就可以是这么着再结合了。现在我们也还不具备结合的能力， 真的，就中国足球现在相当于啥呢，我理解，刚开一快餐店，想给人家这个各大公司送餐，哎，咱没名啊，关键咋办啊，你说先搭点什么这个小菜吧， 咱们现在改变他们吃中餐的口味， 你看 对吧，他们还满街都吃着汉堡热狗三明治呢，我们得先让他们接受这个口味、 是，人最近还挺爱吃寿司什么的，还有泡菜的啊，咱得让他逐渐让他把这口味改变了。但这个我觉得，你就靠吴磊或者李磊这一两个人单崩的，好像很难改变。 对， 嗯， 当然要把谁送出去吧，你关键你也是还是自己的球员，就有一些心里这么小小的小心思。乐0120就请问天鹰说，那李磊出去的话，有没有国安优先回购的条款？回来之后还能回国 吗？到期了，他是合同到期了、 哦。 然后他走的话，我觉得咱也别优先回购了哈。就是咱们嘛，李磊走，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走完之后会把那个相同的位置，我们会有更多的年轻队员上来。今年的国安队大家可以去看， 嗯、 咱们的阵容当中啊，就是踢亚冠那帮小孩回来以后，其实阵容年轻人的比例非常非常大。 嗯。边后卫就 对，边后卫其实咱们还是有一些人的，让年轻人上吧。现在踢亚冠这些小孩也快20了， 对 吧？也18、19、20了，让他们赶紧上吧。 是， 哎，要不考虑考虑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刚回来就又想给我们送 出 去， 然后那里找刘洋老师聊一聊他们的， 是是是，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好好的那个先来展示展示？ 哎，你看绿色才是唯一说了，他是认为当年那个健力宝那个模式要能坚持下去就好了。这位朋友可能看到了当年健力宝队培养出来 N 多后来的中国足坛响当当的人物啊，是吧？当然都有各自的难处什么的。你说后边的这些模式，有的也培养出来好的人，但就在于 健力宝这个模式啊，已经就是掐尖了。 对 对吧，他就是各个队掐尖嘛，各个队选拔。其实上次我们聊天，大家觉得当年大连万达有一个模式、 嗯、 就买了一批那个非洲小孩、 啊、 然后来大连训练，然后让他们踢球，最后再出去。其实那个模式没有坚持，后来有一个小孩真是踢出来了、 嗯、 还踢过欧冠，在法甲联赛的哪个队里的主力后腰。 你看 啊，其实你想当时大连万达花的那么多钱，如果这一个小孩踢出来了， 规划了 规划了，那个小孩就是法甲主力后腰，打欧冠水平。 哎呦，那肯定是中文没问题啊，如果那会儿就规划了是吧？ 对， 你看啊，所以啥事都得提前啊，下手得早才行。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 XQ6666， 他说了，小金子踢土超啊，去这费德巴切怎么样了？ 踢挺好。 你看他那意思就是说，韩国球员是不是也是靠实力来去在海外去拓展？ 小金子在土耳其联赛被认为是土耳其联赛最好的三个中后卫之一。 哎呦，那说明小金子还是有实力。 土耳其水平低。 你看 是吧？ 是在咱们这屋好像没少批评小金子呢。 啊、对对对， 啊，真是，有时候要不然怎么也说中超好像也。啊，是成就了很多外援挣钱的这个梦想，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细想一下，可能也没准耽误人家事儿了呢。人家愿意去就去吧，现在是吧？ 对，所以就是我们留洋跟人家那边融合融入很重要，就是来的跟我们能对上茬的外援融合融入到我们也非常重要。大家互相之间得有个头脾气，缘分还是缘分。 哎。唯有战斗，他说了，天英刚才说太对了，瑞士人家是强队啊，国际足联排第十三名， 超级强队 啊，比韩国、日本要强多了， 强多了 啊，是啊， 嗯、是 啊，绝对是强。 瑞士的强是因为啊，他有一波啊，之前有那么那么多年， 他有在别的联赛踢球的球员， 而且他有一大批前南的这种移民后代， 对 啊。 哎是，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就是人家本国更高水平的球员也瞄着五大联赛，也在国外踢，所以咱们也不指望规划他们球员，咱们不用管他的国家队的这个水平，就是咱们能在瑞超能学到一些东西，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瑞士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好像国际大赛遇到法国队，从来就不怕， 从来不怵哈 啊，对 呀， 这至少是打平的， 嗯， 这个球队。啊，被誉为说是欧洲小辣椒瑞士，南美小辣椒智利，这俩队我特别服。你看，啊，所以咱们真的能把人家那屋的吧，别一下就想把人所有的压箱底都学过来，不可能，怎么可能呢？短短的这一两个球员的这个是吧，刘洋，但我觉得能学来一两点的这个优点什么，比如人身体对抗啊什么什么的，包括自信心有一点点这个提升和获得感，这个就咱就没白刘洋了。 嗯， 你看。啊，还有好多朋友都聊到了，啊，都说瑞士队挺厉害的，也说咱国足要是能达到瑞士队这个水平了，是不是出线就不用愁了吧？ 对，那是，但这不是也是美好的愿望吗？ 哎，是， 嗯，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那觉得90后、00后可以出去锻炼一下，蹲在国内练不出来。 00后今年是20是吧？ 对，90后就实在是有点年纪大一点。 按照情况来讲，没有戏。大家认为是07、06之后才有戏 哦， 2006之后的小孩，中国小孩才有， 就是05后、 06、07。 为什么一下 就那一批？大家认为按照那个之前的那个时间段 啊、 哦，就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培养周期嘛， 嗯、 就这一波孩子会出了一大批人、 嗯， 他们认为会出了很多比较好的孩子，各个青训当中看06、07、 哎、是。超级玛丽想问天英说李可什么情况？ 李可是病了吗？就他身体就是一直有问题。 嗯， 就一直不能，但是那个何文勇快好了， 对， 但我估计下赛季应该能跟上队了。何文勇本来 U23多好啊， 对， 生生给自己耽误了， 是、 这边大家也都在聊关于谁应该被送出去留洋，另外很多朋友也聊了这规划的事儿、咱们走出去引进来，好像最近这个做的都在不断的拓展当中吧。总之希望中国足球能越来越好啊。 是，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天英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观点、我们等着中超复赛之后再来欣赏精彩的比赛，把我们对于足球的热情重新的找回来。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 好，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冷空气影响，双休日将有大风降温天气，预计将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达5级左右。周日气温呈断崖式下降，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请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外出注意防风防寒，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日常还应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防范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气温在-1到3度之间。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好，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